让自己哭了出来。总有人说你很喜欢，你却说不能没有爱。到底你该不该，到底你该不该让自己说出来。飞驰的年代谁停得下来，夺命狂奔也不能跑得最快。喧嚣的年代谁能够主宰，你的心你的梦会有未来。现在已经说笑就笑了， 全中国强力首播， 变得不言不语，低头笑了，他咬紧嘴唇，憋着一言不发了。 小屁孩玩耍版，由制作人曲石松重新编曲，在表达形式上相比第一版更偏重戏剧性的艺术表达，那这一版更加的通俗易懂了。关山作词，韩红作曲，两位 rapper 也是有韩红，还有第一次合作的小老虎。马上要跟大家见面的是街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十二期中国榜 Top 40。 装哑巴，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新品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首先谢谢大家一周以来前往中国榜在新浪的官方微博点赞啊、评论转帖。 OK， 那接下来呢，刚刚拿到手里的榜单啊，敬请大家一起来期待前40位的排名哈。首先是上榜六个星期啊，现在都已经是春天了，年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啊，这个时间过得太快，四月份啊，现在四月一号啊，我们说的都是真的啊，我们现在也不开玩笑了。四月份过完，今年的三分之一就过完了，所以呢，要抓紧时间呢、啊。我们来听一下李宇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年》，第四十位。 为你建个月儿圆，悄悄贴上西窗，恰逢暮雪满天，叫我手中线。天上修人间，路过山水腾腾舞梦惹热烈。 李宇呢是非常富有文艺气质的一位啊，偏民谣型的歌手。他当年那首《姐姐》确实感动了很多人哈。 不如放肆一眨眼，朝夕冉冉穿梭弹指间，游子将匆匆我独闲。 前几一人生何处不相逢，花坛流连万种，天高地厚一去又终与你相拥，不会情不动。岁月几笔惊鸿，几句天下为红，写恩怨爱恨笑容，流年拱手相送不留。 2018年第12期 Top 40第39位，上榜4个星期啊，本周下降2个榜位。李玉刚呢为同名电视剧所演唱的主题曲叫《独孤天下》，在这里面李玉刚只用他本嗓来演唱啊。 岁月提笔尽，红旗去天下为公。书写恩怨爱恨笑容，流言拱手相识，不如一盏霓虹。陪我一场梦。 Number 第38位。 还记得第一季的《中国好声音》，6年前，这时间呢、啊，嗖嗖嗖啊！2012年，当时进入了那英组的4强啊，来自克拉玛依的多亮，有着非常扎实、干净啊、透亮的声音呢、啊。唱情歌确实很厉害，不过他之后呢，主攻的方向是带有摇滚味道的很有力量型的歌曲啊。这是多亮呢为一部网剧《最强男神》所演唱的一首插曲，叫《世界为你鼓掌》，本周排在第38，上榜5个星期哈、啊。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第一首进榜的新歌啊，段林希这些年也是走得非常的辛苦啊。去年开始复出，这首歌呢是送给多年不离不弃的歌迷的一首歌曲。 不是最好时光里面有你们在，而是你们在，我才有最好的时光。我的世界因为有你们存在，有你们陪伴，我才有更大的力量。 这首歌也是段林希本人填词作曲，最好的时光第37位啊。 人生的旅途中总会有那一些时光，需要你咬紧牙关，自己走自己扛。我希望你更开朗，你希望我更坚强，不管前面的路有多困难。 36位。 继续往上爬一格，金虎作词作曲并且编曲制作的一首歌曲《阿怪告白》。几乎这些年也参加了不少的选秀节目，包括中国好歌曲等等哈，来展示一下他自己的创作的才华。阿怪，想起来 Eason 也有一首歌叫阿怪，其实我想他们想要表达的阿怪呢异曲同工吧，我们内心深处那个不服输倔强的自己。为独孤天下这部电视连续剧演唱的插曲独孤，上榜两个星期下降七个榜位。金莎呢正式出道2005年到现在啊，她多期发展，除了唱歌啊，也演了影视剧，这两年也配上了不少的 OST 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正在啊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为各位带来的是2018年第12期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我们接下来又听到一首 OST 啊，五月天什么歌？五月天呢，今年的音乐第一弹呢，也是为贺岁电影《捉妖记二》带来的主题曲啊，上榜七个星期，最高18名啊。 什么留在你我的心中？那是什么？ 什么歌？阿信作词作曲。马上听到何洁破冰。 第三十三位。 我想要去高攀上冰宫的山，我想要去看看最绝境的湖畔，任暴雪阻拦天色灰暗，让眼泪流转，伤口能用来壮胆，回忆中山川花怒放，我的热泪会把雪花 何洁在歌曲里面收敛了自己的情绪，有一种暗潮汹涌的感觉啊。 你心与我的知觉，就算知觉只是幻觉。 第三十二位。 每一次我想到你，心就哼着节，想抱你在怀里和你说话，爱是未完成的爱，善良又离开、yeah、是你近在眼前前前，又消失那么远远远、求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见我一面，为你我飞到天际线，只想追上你看一眼、Baby 告诉我到底要怎么离开 Mars Baby， 来自陶喆。上榜十一个星期，也是本周 Top 40的恒星歌。这首歌呢是纪念没有出生的 Baby 啊，他取名叫 Mars。他讲到同时爱子的时候呢，一度的哽咽啊。经过这件事呢，陶喆他觉得自己成长了很多。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呢，陶喆将正宗的美式 R&B 呢，植入到中文歌坛，是标志性的人物哈。DT 陶喆 Mars Baby，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为大家带来的是2018年第十二期中国榜 Top 40第四军团排头的一首歌。这是一个 ABC 啊，周信哲 Eric， 那带来他的最新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叫做《如果雨之后》哈。本周呢，小小上升一个榜位。各位，我是麒麟，请持续锁定精彩不断的北京音乐广播。中国榜揭榜专题时段，稍后见面的是第三十到第二十一的揭晓。 如果雨之后泪还不停留。如果悲伤后眼神更执着，那一双不能牵的手，那等爱已无人牵手，像片云奔走在天空没尽头。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于谦写的玩精装珍藏版图书上市了，很多相声迷都知道于谦主要的爱好是玩，而且是地地道道的大玩家，并将玩做到了极致。玩中不仅记录了于谦多年来养猫养鸽子摸鱼遛狗的各种心得体会，更有他对生活的思考，对友谊的珍重和对理想的追求，字里行间浸润着亲切厚道朴实局气的老北京四九城的文化气息，传递着老北京的温情。书中于谦讲述了对于玩的款款深情，展示了一个老北京人骨子里的热血智慧和自由的灵魂。此次推出的珍藏版最先收录了于谦2018年全新创作的猫王等从未公开发表的20000字文章。中国儿艺2018首都大剧场新戏儿童剧月亮草近日建组，该剧由一颗月亮草为线索，运用幽默诙谐的方式告诉孩子不能贪图享益不劳而获，而要善良勤劳，靠自己的双手去获得幸福的生活。7月7号，月亮草将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hey, 欢迎回来，据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来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2018年第12期中国榜 Top 40 排的第40位林雨的年，第39位是李玉刚的独孤天下，第38位多亮的世界为你鼓掌，第37位段林希最好的时光，第36位金虎阿怪告白，第35位金沙的独孤，第34位是五月天的什么歌，33何洁的破冰，32呢是陶喆的 Mars Baby， 是本周的恒星歌，上榜11个星期，第31位是周兴哲的如果雨之后。接下来进入到第三军团，首先听到的这首 OST 呢是破天荒两人首度合作，一个在北京路，一个在东京路啊，靳东和小野丽莎携手的这首歌叫欢喜。 起陪伴你说我爱你。 九位， 因为遇见你，我学会珍惜。天开烟花还会再升起，我也有好久没见你。就算泪里的闪电能够超越时间。 我们又听到一首新歌，这是王源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因为遇见你2018》，这是他为《遇见你真好》演唱的片尾曲啊。这是王源呢在14岁的时候写的第一首原创作品啊。这一个个都长大了，我们看着他们长大啊，也是岁月美好的一种感觉。加油王源。 因为遇见却就注定与你一起牵手往前进，每天值得回忆。 第28位。 李玖哲这些年也是兜兜转转又回到了中文歌坛，你还会记得我吗？没有你啊，对不起，还会记得我吗？第28新歌进榜啊。麒麟呢正在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12期 Top 40啊，接下来也是一首 OST， 他们想打造一对呢 OST CP， 李伟跟汪小敏的这首歌叫做《红尘年》啊。 是独孤天下其中的一首插曲《红尘年》 ，Number 第26位。 如果说又是李伟，哈哈哈哈，上榜七周了，也是一首 OST 啊。出狱在光年之外这部剧的主题曲《光年》呢，上榜七周，最高呢曾经冲到第5。跳 进云海闪烁，若光年之外还存在什么？那一定是我躲在黑暗角落，耗尽每分每秒，在你的眼里穿梭。我陪你哭过、痛过，在这片星空，爱宛如野火升空，在坠落心中。浩瀚的梦放进你的眼眸，时光中绚丽的。 Number 第25位。 爱是过，盼是伤，就算满身都是伤，我只求再勇敢一次，百闯心绽放。逆着光，望远方，穿越永恒的风霜，就算失去所依然坚强。 这首歌呢是讲述花样滑冰的俄罗斯电影花滑女王啊，刚刚在国内跟大家见面哈、这是中文的主题曲爱是光，来自茱莉亚彭佳慧啊。 轻擦去只愿泪光，我不害怕茫茫。 这首歌呢是由飞儿乐团的陈建宁和阿信啊操刀词曲啊。彭佳慧爱时光，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大家揭榜2018年第12期中国榜 Top 40啊。接下来这首 OST 呢，哇， 天哪，独孤天下到目前为止一共有四首 OST 出现在榜上了，这是另外一首歌，刘惜君菩提记。 三位， 我想带着亲爱的你去遥远，春花盛顿的广场住在里边，和过去的朋友们道个别，自己今年或许再也不得 歌手，独立民谣歌手阿健去纽约。去年他过得不开心，然后呢就独自去纽约啊流浪啊，这听起来好像还蛮浪漫的哈、啊。其实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要将心路历程啊写成曲子啊，去纽约。 第22位， 我们越来越快老去，已 我们听到这首新歌是《满江的记》哈，际遇的际，国际的际啊，又复古又另类的一首歌。 那只船头黑暗， 来自他的《东某日》专辑。 攻破一轮安全的要塞，曾想苟活一生的破灭。狡诈的世界里躲不过迷雾的陷阱，让我爱一晃就拆入三人之歌，混杂在一起血汗泪水那一处的肮脏，我们是混杂在一起的白骨肉里一样的无奈，一样的绝望，所以让我爱，若能死在你怀里，那是我唯一的信仰。 这首歌呢有八十年代的欧陆舞曲的标志性的罗兰 TR-909 古机和独立风格的融合，用碎片化的意象来阐明一种世界观啊。满江记，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2018年第十二期中国榜 Top 40解榜专题时段，第三十位是小野丽莎进洞的欢喜，29位王源因为遇见你2018，第28是李玖哲的还会记得我吗，27位是李伟汪小敏的红尘年，李伟的光年紧随在前排在第26，25位是彭佳慧的爱时光，24刘惜君菩提记，23阿健的去纽约，22是满江的记，21呢是这些年啊这个开始大红的民谣歌手赵雷，北京土著歌手带来19岁。 走过初识你的地点，揣着多天来的期盼，如果我不能再一次把你遇见，我会日夜期盼。我不是伟岸的正经人，我承认吸引我的是你的脸，在这隐忍的夏天，冰淇淋里面谁愿与孤单为伴，我的心情总是失落，我懂女孩子是矜持的，你的耳机里到底听的是什么，有没有我熟悉的歌，我想发讯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的照片，只好写出事游泳馆大厅的里面，我们不见不散。看明是专门转不休，看见没有另外路口，我在红绿灯下面等了你很久，你是否朝交道口走，我不是油嘴滑舌的人，可只是19岁的天真，布满皱纹的城市都在因为你而变得越来越青春，有没有我熟悉的歌？

天走了又回来，可是你不应该，可是你真不该让自己哭了出来。总有人说你感觉坏，你却说不能没有爱，到底你该不该，到底你该不该让自己说出来。飞驰的年代谁停得下来，夺命狂奔也不能跑得最快，喧嚣的年代谁能够主宰，你的心你的梦会有未来。天天眼睛你说笑就笑了，饿着肚子你说哭就哭了，而变得不言不语，低头笑了，他咬紧嘴唇憋着一言不发了。 到底爱多坏，怎能把自己当天才，谁不是想得开，感受着变幻的精彩。别说你很无奈，大家都那么嗨，他们已经疯狂起来，你还在等待。 全中国强力首播小屁孩玩耍版，下周也会进入到中国榜新歌推荐行列。那接下来是揭榜专题时段了，2018年第12期 Top 40，敬请期待前20。 刘可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谢谢大家一周以来前往中国网在新浪的官方微博专帖评论点赞哈。后半区进榜的新歌包括有段林希最好的时光啊，还有王源的因为遇见你2018，李玖哲的还会记得我妈，以及满江的记哈。本周的恒星歌是陶喆的 Mars Baby， 上榜11个星期排在第32位。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Top 20哈，马上看到这几首歌都是 OST 南极之恋这部电影啊。推广曲叫《没离开过》，Angela 张韶涵。 冷却了隔开水仙， 这三生草，白露是黄叶，青丝已被尘俗染，为白发不见。往事似浮云长过夜，那一朵想当时笑靥，映在我梦里的世界。 听的是霍尊的《焚城雪》，人生若只是初见的一首主题曲哈、啊。那接下来呢，也是一部热播的电视剧的主题曲。我们先来听歌《矜持怕了》。来自矜持哈，一部走心的电视剧再配合一首走心的 OST， 那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珠联璧合呢？矜持这首歌呢也是非常好听哈，每每在电视剧的这个热播的时候唱出来的话，给人一种感同身受、带进角色的感觉哈。继续往上看一下，上榜七个星期的亚军单曲，胡彦斌作词作曲，来自 Vatejo 这张专辑当中呢。首发单曲《你要的全拿走》啊 ，Number 17。 你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痛，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哪怕他不懂我的痛，我不必再为你将就。一两两的思念已经沉默寡言，好好做好自己的一处处。承受留下我们的狗，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那快怕不懂我的痛，我不必再为你将就。楚楚可怜，看见难道在消遣，特价满足不换那贵贱，一个戒指一个一拍，戒指一拍的心电在消灭，光亮们我们两不相欠。 第十六位。 什么时候忘记产生都成了记忆，什么 新歌进来了啊！当然，这首新歌呢是一首经典作品的翻唱哈。叮当为舞台剧《搭错车》演唱的主题曲《一样的月光》，由大师级的人物吴念真、罗大佑作词，李寿全作曲哈。原唱苏芮，1983年出品的华语绝对经典。歌呢最高，很遗憾没有当过冠军，不过取得亚军的好成绩也是非常值得祝贺的。深的深是他这个继中国好声音之后花了很长时间打磨出来的一张专辑，非常周深，非常的精致的一张专辑。在北京为各位带来全新一期中国榜Top 40揭榜专题时段，听完了一缕执念，接下来连续听到两首新歌，萨顶顶左手指月第14。这首呢《空灵高原》的 OST 啊，是之前通过中歌榜首发的啊，萨顶顶为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所演唱的片尾曲，玉江作词，常石磊作曲，萨顶顶作曲，常石磊制作啊。那么萨顶顶这次担任这部电视连续剧的音乐总监，参与其中的歌曲音乐的创作，同时还首次触电演了仙子。 13位。 有一天你我同远去，跟随你的影同远去，和你相偎又相依，千山万水不分开，千山万水暖暖牵手， 这首新歌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的一首新歌，叫爱的路哈。今年呢，这支乐队呢迎来出道20年。当然了，这个歌坛每逢出道整数都会有相关的纪念活动。今年小娟他们将举行忧春小旭的演唱会哈。那这首歌当然就是为了纪念20周年而唱的一首歌，爱的路。小娟作词作曲。 是毛不易的《不然》， 就是刚刚听到的萨顶顶的这个担任音乐总监的《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哈、啊，上榜6个星期。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带来的2018年第12期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非常谢谢大家一周以来对我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哈。你们的点赞、转帖和评论都相当的重要。下面恭喜旅行团乐队，这首歌曲呢本周上升了7个榜位，上榜3个星期，叫《周末玩具》。

本次展览的展品来自俄罗斯国立圣彼得堡历史博物馆。展览通过图片与文字的解说，配合视频短片，让观众了解到东西方古中文化的差异。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国家大剧院，22点周末夜现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它曾经死去。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融合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12期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第20位张韶涵没离开过，19位霍尊的焚城雪，18位是矜持的怕了，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排在第17位，16位是叮当一样的月光，15位周深一缕执念，14位是撒丁丁左手指月，13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的爱的路啊，12位是毛不易的不染，11位旅行团乐队啊，本周胜负不错，周末玩具啊。接下来进入到 Top 10呢，看到和上周一样原地踏步排的第10，又是撒丁丁，不过这支 OST 呢和刚才那支完全不一样啊，这是来自台湾往事的片头曲指示。 轻轻地哼起了歌，就已经被永恒捕捉，从此后日出月落，那些人间的事我们一生生经过，只是轻轻地哼起了歌，就已经被天空铭刻，从此后你的影子落在大地上，就是我的重逢。 9位， 来来来，活跃一下气氛啊！想跳舞的，跟着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那么难呀？来自徐佳莹最新的心理学专辑，葛大为徐佳莹联合作词，徐佳莹作曲。 这首歌到第四就掉下来了，还有反弹的机会吗？马上将听到本周 Top 40的黑马歌。 第八位， 翻山越岭唱美丽的歌，亲爱的伙伴，你和我最远的路在心上，流浪到倦了的终点是家乡。 恭喜周华健《流浪的终点》拿到本周 Top 40的黑马歌，这是他为动画电影《猫与桃花源》所演唱的主题曲哈。铲屎官们一定要看这部动画电影，包括我哈。这个围绕动画主角猫爸的心情，写他对家跟家人的寻找以及想念哈。 不寂寞。 周华健还参与了该片的配音哦，有机会去看看哈。其实呢，在 OST 方面呢，他并不是很高产呢，但是唱了不少代表作，比如说呢，97香港 TVB 天龙八部的主题曲《难念的经》啊，还有成龙的《我是谁》的同名主题曲啊，还有迪士尼动画片《泰山》的《你在我心里面》等等哈、啊，都是响当当的经典 OST 哈、啊。 终点是家乡。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翻唱，来自胡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呀，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慢慢的同时凋零同时盛开，爱情的手压拂过她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她轻轻的摘， 孟庭苇1983年，错，1993年的一首经典的曲目。现在每次说到这些老歌的发表的年份，就会想想那个时候我们在干嘛。93年，我工作第二年，22岁哈、啊。你呢？或许还没有到这个世界来吧。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慢慢的燃烧它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手压试探他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他轻轻地摘，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怎么舍得如此爱你如胸怀，当我越是深爱脾气就会越大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的同时凋零同时盛开，爱情的手压不过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他轻轻地摘，爱情的手压不过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他轻轻 第六位， 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它曾经死去， 赵传逆风飞行，今天是他入行30周年的这个纪念年份哈。那这首歌呢，跟30年前他的成名曲《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一样啊，相互呼应，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呢，词曲都是同样的李格弟、黄韵玲。不忘初心，坚持梦想，就算逆风也要展翅高飞啊！ 穿透爱情和承诺的幻影，月光的孤寂，我的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它曾经死去。可是如果心不曾破裂，要如何打开封闭？逆风里我才真正明白自己，顺风逆风天意无从为。在危险中飞行，稀薄的空气似乎带着醉意。 Number 第五位， 一时间我梦到黑天白天都不能分辨，我以为去拼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一时间我丢了自己，也丢了从前。 今天听到两首韩红的歌，分别是首发的小屁孩这个玩耍的一个最新的版本，另外就是韩红的一时间呢，排在第五的位置，还有4个席位啊。 迎北雪风阳春， 这首歌最近话题量不断啊，一古一今，别君叹呢、啊、这个曹勋斌用陕西方言唱出盛唐离愁， 寻起今夕舟欲唱，车马纵夕雁飞翔，春复秋往事无常，柳青墨西落暗香，何年何月蹉跎江。 历史文化是我们的使命，在不打破古典文化深厚底蕴的基础上，需要通过当代的思维逻辑、音乐表达、视觉呈现，让我们用当下的眼光和审美来看待新旧的文化融合。 曹轩宾别君叹，有厚度的一首歌。 第三位。 饭后的甜点，酒店你喜欢的吧，今晚就换你起床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 Karen Moway，慢慢喜欢你，本周小进一步哈。李荣浩作词作曲，也是纪念他出道25周年的纪念单曲。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 第二位。 再拥抱我一夜，再拥抱我，再温暖我一夜，再温暖我，多么希望我自己不再需要你，多么希望 张信哲最新的单曲叫不在啊。对了，现在进入到四月份了哈，你好四月，然后再过几天呢，张信哲将联合莫斯科交响乐团等等这些顶级的乐手们在北京举行2场啊音乐会。哇，古典气质浓郁，大家非常的期待啊。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还没结束啊，先说了谢谢。第10位萨顶顶的指示，第9位是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第8位是周华健流浪的终点，第7位胡夏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第6位是赵传的逆风飞行，第5位是韩红的一时间，第4位曹轩宾的别君叹，第3位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张信哲的不再排在第2位，第1、上周空降冠军，本周呢继续捍卫他的宝座，连庄成功，如此之彪悍的成绩是来自宋茜的屋顶着火，他的首张个人的专辑叫 Victoria， 马上要跟大家见面了。我看到这支歌曲有2支 MV 啊，哇，他的舞蹈也是相当的令人惊艳的。宋茜屋顶着火，祝贺你啊 ，Number One 啊！Thank you.